你的眼泪不是为我流，你的真心从没给过我，你的拒绝永远都只是借口，因为你从没有真正爱过我。如果明天你会离开我，请你今夜别为我停留，有了梦，梦醒后沉默的石头，静静的死去在你的背后，反正从来都没有人在乎过。我不愿是你避风的港口，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，把我的温柔都让你带走，留下一个永远孤独的我。张开翅膀，轻轻飞走，离开避风港，飞进了鸟笼。这样的结局，你是否能承受？风的港口，我情愿只是沉默的石头，静静的死去在你的背后，反正从来都没有人在乎过。我不愿是你避风的港口。